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伊朗报纸和中国杂志披露特辑。伊朗的伊朗新闻报12月5号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并载文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金日成主席所创立的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来保证朝鲜人民坚持走自主之路、先进之路和社会主义之路。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第11期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登载多篇文章，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奉献一切的不朽业绩。